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38章，上文我哋讲到九叔仔衙门翻咗土地庙，然之后咧就见咗咧一休大师嚟到拜访咯噃。咁一休大师咧同佢哋攀谈之间，就讲咗个乜嘢包公二审国坏，九叔个即时受到启发，谂起啲嘢咁啦噃，就吩咐文才同秋生咧马上准备今晚要做场大龙凤。文才就问啦： 师傅，咁同你今晚你话要做出戏系咩意思啊？ 秋生亦都讲啦：包公二审国坏就有个国坏啫，咁呢度冇国坏 啊。师傅，你系谂住夜审四个姨太？ 冇错啦。 咁点审啊？ 点审？有道是：生平不作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要审佢咯，梗系要揾只证人啦、啊。 证人？边度有证人啊？ 系咯系咯，我咁使唔使我揾翻啲乡亲翻嚟做证啊？跳嚟懵仔，要揾乡亲嘅话，朝头早揾就得啦。夜晚审啊嘛，夜晚审就梗系揾鬼嘅啦。 啊，师傅，你意思系？ 冇错，将何老板个嚟召唤翻嚟就得啦。 两个人就即刻醒水啦。啊，师傅，咁要准备啲乜嘢？ 老太同小红喺隔篱回一回避先，我哋要喺度捉一个小法坛，帮何老板招魂。文才，关咗土地庙度门啦。 啊，要关门嘅咩？ 咁梗系啦，日光日白，搵鬼理你咩？ 一边讲，文才走出去关门啦。嗱，话说呢间土地庙咧，睇起身有啲残旧，因为冇乜香火啊嘛，而且人迹罕至。我哋有时听小说啊，听其他聊斋都知噶啦。一般过路嘅行人咧，如果要过夜或者遇到啲雷雨天啊，一般都揾啲山神庙啊、土地庙啊，咁啊借宿一宵就算噶啦。而九叔佢哋身处嘅呢间土地庙咧，亦都系差唔多作用嘅啫。只见文才关好门，一边就招呼住老太喺隔篱比比咁样。 师傅、啊，得啦，佢哋点解要避嘅？ 招魂阴气重啊嘛，老太身体唔好，梗系要避避噶啦。 哦，咁又系。 秋生攞张凳过嚟，攞埋张台，拍一拍上面啲灰，就同阿九叔讲咯噃。 师傅啊，呢边搞掂啦，你睇张台够唔够大？ 嗯，都可以。身上边仲有几多嘢啊？ 文才同秋生啊，嗱嗱声睇个包袱。嘢就唔多，睇下师傅你要乜嘢啦，唔够我出去买。九叔接过两个包袱，打开里面睇睇，微微暗岌头。咁喺两个布袋里面，首先攞幅黄布出嚟，一点就垫喺张台上面。跟住呢，就喺土地庙里面攞咗几个供奉嘅杯啊、碟啊，咁放咗喺度。一个小型嘅法坛呢，就搞掂咯。只见呢张黄布铺住嘅小台面上面，正中就放住一个香炉。秋生啊，嗱嗱林点起咗三柱香，九叔啊攞两只碗，左边放住一隻米，右边放住一碗朱砂，咁呢啲系随身带噶啦。然之后咧，再喺台里边攞咗几张黄符出嚟，点起朱砂，霎霎霎咁写三道符，跟住讲啦： 秋生，啱啱埋嗰啲溪钱仲有冇剩啊？ 好似仲有啲噶。 好，攞俾我啦。 一边讲，九叔啊点起两支蜡烛。树喺香炉旁边，秋生同文才嗱嗱林递过啱啱买咗嗰啲咩元宝蜡烛啊，有啲溪钱啊，交俾九叔啊。九叔嘅一手接过，左手啊黄符一翻，啪一声点着咗啦。然之后右手溪钱一撒向天，脚踏七星宝，左手嘅符咧当空画咗个太极图，向天又系咁样一抌，随即啊攞起左手边嗰个碗，一扎白米，嚓咁啊撒咗地下度。左脚向地下一点， 云系归来，咸水镇何有福，阴灵曹燕。 随即一拍手，攞起台上面两张黄符，啪一声，两道黄符烧起啦。 何有福，何有福，寒灯指路，作曹燕神。 讲完，双眼一闭， 秋生同文才即刻左顾右盼，等咗好耐都冇动静。九叔擘大对眼，冇嘅，睇见两道黄符烧光咁滞啦，随即佢又点起两道黄符，何有福，何有福，一连就嗌咗几声。咦，也冇回应。秋生啊，戆戆文才讲啦，喂，系咪日光日白咧？啲鬼唔出嚟噶？ 怕者冇理由嘅，师傅都唔未失过手嘅，不如问下师傅啦。 只见到九叔咧，眉头啊紧皱， 冇理由啊！琴日先死个鬼，鬼魂应该附近噶，点解照咗两次都冇遇到嘅？ 一边讲，见到黄符又烧到差唔多啦，准备又叫第三次啦。而正喺呢个时候咧，一阵阴风就慢慢刮起，文才同秋生啊当堂打咗个冷震。九叔向前一望，只见到洒出去嗰啲白米咧，就变成弯弯曲曲，好似一个白米铺成嘅路咁样。而掟出嚟嘅纸钱咧，随住啲风啊，慢慢就围绕住个方向，好似个小龙卷风咁样，盘旋又盘旋，就系又唔落地。九叔一睇，嚟就系嚟啦。点解？文才问啦。 点解咩啊，师傅？唔通唔系何老板？ 你自己睇下。 秋生同文才同时望向笪地，只见到地下咧，被阴风一卷。啲白米啊，齐齐齐咁样，就好似铺条路咁。而喺呢条白米路上面，隐约就出现咗四个脚印。九叔一见到，即刻就喺袋里边揞咗几块柳叶出嚟，招呼文才同秋生啦： 快啲过嚟，揞住对眼。 文才同秋生啊，快快接过啲柳叶，贴咗自己眼盖嗰度啦。九叔啊，随即喺法坛上边啊，攞起一杯酒、一杯茶，双手同时一点。两只手交叉个错摸啫，手指上面沾咗唔少茶同酒啦，即刻向住文才同秋生嘅眉心一点，向住对眼度系咁抹。文才同秋生慢慢啊擘大只眼望去前边，只见到前边隐隐约约就见住两条人影，都好似从心里边听到一啲声，咩声？声铃声啷，声铃声啷。面前呢个黑影，有几分似何老板，而佢后面就跟住个寥寥高高黑影，一望之下怪唔知咁高啦，头上面戴住好鬼高一顶帽，睇个样似黑白无常咁啦。九叔啊，攞起台上面一沓溪钱，向前一揈，再就系几只元宝，顺手一点着咗，凌空画咗个圆，向住嗰只无常咧，一弹就飞咗过去啦。讲起一奇喎。啲元宝同溪钱喺呢只无常鬼身上慢慢就凝聚，阴风一卷，啪一声，全部就化到干干净净。九叔个对住无常鬼咁岌头，作咗揖，只见嗰团高高瘦瘦黑影咧，慢慢咁一闪就闪冇影啦。面前就剩低咗何老板嘅鬼魂一个啦，只见到何老板只手咧仲穿住铁链噶噃。九叔上前问啦。 何老板， 教授， 你系咩情况啊？ 阿奶，你琴晚就入咗下边，判官就话啦，生前玩埋好多污糟钱，有好多不义之财。所以就要审我还押监房，叫无常鬼差大哥锁住阿拉咯。 文才同秋生见到何老板鬼声鬼气咁样，不由得褪后两步，退到喺九叔身边。九叔啊，继续问啦： 何老板，你知唔知你过身之后？屋企又发生咩事呢？ 阿拉知道，阿拉个私房嘅仪态，正喺度想分阿拉啲家产喎。 唔单止，佢哋仲想将，仲想将你侄女婷婷啲家产都谋埋， 而家冇过佢。 唉，听你传话，佢哋要拣咗你，到到佢哋死咗个仔，一样都可能要同阿拉咁接受下边嘅判决嘅。 嗰几条八婆判唔判我唔理，而家当务之急系想请何老板嚟帮手喺今晚嘅时候现身，同呢四个八婆对质，关键都系要救你嘅细侄女。 唉，而家都唔到阿拉话事咯，仲睇阿拉而家嘅样，自身都难保啊，咁又点能够去公堂作证去对质呢？ 叫南伯嗰个你侄女嚟噶，唔通你要睇住佢俾你嗰几个姨太咁恰，俾人冇冚冇晒啲家产，佢系你嘅晚辈，系你嘅亲人嚟噶。 阳间嘅事就等阳间嘅官府处理。 秋生听到火啦，啊，你真系抵死噶噃！你再生生贪钱就算啦，而家你死鬼咗啦，当即系阴德咧。 文才捻住个拳头，师傅啊，鬼可唔可以再死多一次噶？如果得嘅话咧，我即刻啊捻瓜佢多一次添。 九叔啊，皱住头尾，啱啱仲想讲嘢啫，只听见何老板惨叫一声，手中嘅铁链呢，正铃铛咁响。九叔啊，抬头一望啦，只见到个溜溜高高嘅无上鬼又闪翻嚟啦。口里边铃铃暗暗咁讲咗啲嘢， 救公啊！ 哇，你啱乜鬼啊？ 喂，鬼食雷咁声嘅， 救咗个即刻踎低身，用只手一抄，啱啱谂住企翻起身啫。何老板同只无常鬼，噗咁就冇咗啦。再睇睇地下啦，地上嘅白米亦都似啱啱咁样，俾阵阴风一带散晒。而呢个迷你法坛上面啲蜡烛啊，嗰啲香咧，竟然系全部都烧完咗咯噃。秋生就问啦：师傅啊，咁何老板？ 九叔个拧拧头， 唉， 啱啱叹啖气啫。啊，佢今日都叹咗好多次气噶啦。突然间听到外边有狗吠声， 文才讲啦：哇，土地庙人啊唔嚟得几个，出边有狗吠嘅。 一边讲一边行过去，谂住打开道门啦。咦一声，九叔向外望一望啦，突然就咧咁笑出嚟，拍拍自己头， 系撑添，记得咗佢添。 抽身就问啦：师傅啊，你唔记得边个啊？ 只狗咯。 文才打开道门，见到土地庙前面坐住只土狗，一望之下， 诶，狗仔唔熟口面嘅。 再望望只狗只脚啦， 啊，我记得啦。 一边讲一边就抱起只狗仔， 哇，原来你仲喺度啊！阿上次啊，多谢你帮赶走咗只怪老子只马骝喎。 秋生见系咁，两步行出嚟咯。哇，呢只狗失踪咗几日噶啦噃，乜你又知我哋喺度嘅吓？一边讲住啫，文才抱住只狗仔，同阿秋生一齐行翻里边。 你哋两个知唔知佢系边个？ 哦，咩边个啊？咪就我同我秋生上两日救嗰只狗狗狗仔咯。 你哋几个真系有缘啊！ 啊系啊，我都同佢啊几有缘嘅。我救咗佢一次，佢又帮我一次，咁啊无数啦，系咪啊狗仔？ 只见到文才抱住只狗咧，一挣扎，啪一声跳落地下。直不甩咁行过去九叔嗰度，成隻狗啊趴低喺九叔面前。秋生同文才望到眼都直埋。哇，师傅，你唔好同我讲，隻狗识你喎、 啊。何止识我，识埋你哋两个添。 文才同秋生啊听到面都懵埋啦。 啱啱想讲嘢啫，九叔只手一入，秋生，点啊师傅？ 你咪话上几日见到阿武士威喺任家大宅前面扮狗嘅？ 系啊，佢好似话俾怪老子换咗灵啊嘛。 九叔啱岌头，望望秋生同文才，再望望只狗。秋生同文才你眼望我眼，再望望只狗，一齐就讲啦。 吓，师傅，你系话佢 系啊？佢咪就系武士威咯。 秋生一听到，两步行前，望住只狗仔讲啦： 哦，武士威， 阿你都有今日啦嘛。 文才都两步踏咗上嚟，一踎低望望只狗，又望望狗叔。而武士威咧，就只狗咧，慢慢就耷低咗个狗头，四只脚啊，系咁往里边缩下缩下。秋生啊讲啦： 哈，师傅，你嘢真系叻噶，咁都俾你揾到佢嘅，点啊？系咪谂住今晚加送咧？ 加你嘅死人头！ 跟住狗叔啊，将今朝见到武士威啊，只只狗咧嘅经历啊讲咗出嚟啦。文才一听到，真系把几火啊！ 哇！呢几只八婆咯，都算阴毒咯，留夜趁我哋未发咧，将阿婷婷啊踏踏咗去衙门，第二日朝头早就嚟赶我哋车。 秋生亦都系激到谷气泡腮，捻实两个拳头。 师傅啊，但系依家何老板，佢又唔肯出嚟。 佢唔肯一回事，关键系啲鬼差唔肯放人啫。你哋睇，生前做得阴质事多，未到头七啦，都唔俾翻屋企。咁唔系啩？唔通要等到头七佢回魂嗰晚，先有机会整佢过嚟同佢对簿公堂？ 系咁，只要佢肯先得噶。呢、这个咁何老板真系唔系人嚟噶。 使你讲咩？佢而家都死鸠咗，多余。 九叔一边拧拧头，一边乌低身摸摸阿武士威个头，唔系，应该摸摸只狗头。只见只狗仔咧，汪汪叫两声，一边系伸条脷出嚟，行前两步，担一担阿九叔条裤啦。 你系咪有嘢想讲啊？ 系咯，你有嘢想讲嘅话，咪吠两声咯。等我几时心情好咯噃，咁我督屎俾你食晏啦，好唔好啊？ 秋生， 文采隔篱讲啦。好心你爸话保五岁啦，佢都变成咁啦。 哇，你几时慈悲心大发啦？咁老棒嘅， 佢都系俾怪老子害嘅啫，我都系俾怪老子变嗰只猪添啦。我好明白你啲感受嘅。 九叔一边揿额头，咁啊叫文才攞碗朱砂过嚟，咁用只中指咧喺朱砂上面一撩，对住只狗头两眼中间一点，默念咗一句。 急急如律令， 然后对住个狗头画道符一拍， 你两个过嚟啊！ 秋生同文才一齐轰过去啦。只见狗叔又撩咗撇朱砂，捽喺个掌上面， 下埋啲啦。 哦，师傅， 哦系啦， 劈啪两声，文才同秋生啊俾狗叔兜头啊刮咗巴， 哇！俾狗叔刮到啊， 耳仔嗡嗡声，啱啱啊想问师傅做乜咁重手啊？突然间呢，佢嘅心里边就仿佛听咗阿爸声喺度讲嘢咯噃。 狗叔救我啊！ 咦，武士威把声嚟噶噃？ 文才同秋生互相对望咗眼，见到对方喺个耳仔同个面珠灯嗰度大大只手掌印喺度，不由得啊 hit 咁样少少，咁啊知道狗叔刮佢哋嘢咧，应该就系为咗等佢哋听到武士威讲嘢啦。 咁好啦，何老板嘅鬼魂照上嚟咧， 但系咧呢只乜孤寒度宿鬼，一方面就俾鬼差控制住，另一方面亦都唔系咁肯喺公堂上面同四个姨太讲嘢。咁呢次沈国怀就可能窝火噶啦。咁而九叔师徒三人咧，见住眼前呢只武士威，唉，真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我哋下次再讲啦。